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。 等等，金什么尊？ 金世尊，世界的世，尊贵的尊。中秋礼金世尊，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谢礼。5288-6111，5288-6111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，今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，下午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，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，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偏北风4级左右，阵风6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偏北风2、3级间4级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刘奎一派女儿叫他母亲赶紧收拾东西，带着金银细软什么地契房照离开刘老庄。哎呦，整个庄子就乱了套了。长恒通知孟通较量，冒雨集合。刘老庄的人呢，大部分愿意跟着走。这军队之内夹杂上百姓了，不到3更天人们就离开刘老庄。所幸的时间还来得及，马兰这阵还没发兵来。这一边走着，燕王就问刘奎一说，你还有什么事儿没有？刘奎一说，王家千岁，我就有一件心事，其实我们老夫妻就死了，我一点都不可惜呀。这一辈子酸甜苦辣什么滋味我都尝过，无非也就是那么回事，唯独我女儿的事情让我放心不下呀。王家千岁，您能不能给想个办法，看看有那合适的，您给介绍一个，只要他嫁夫找主，我们是什么说的都没有。哎，燕王忽然机灵一动，看了看身边的长恒，最后跟长恒一商，本王打算把姑娘刘金平许配给你为妻，你看怎么样？要不男女授受不亲，在军队之中带着个绕小的女子也不是那么回事，那是你的夫人，这事就好办了。而且这姑娘才貌双全，见义勇为，也可以做你的夫人。长恒脸一红，王家千岁，我岁数还不大，应当想这事儿？不，这不是你想的，这是本王我的意思。长恒不好驳这面子，口头上就把这门亲事给答应下来了。哎呦，把刘奎一乐的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，我的女儿能许配给长家之后，我们满门都生辉呀。这老夫妻也乐了。哎，咱这么说得了，离开刘老庄继续往北进发。那边说那个破老道跑哪儿去了，他趁着院里的一乱不辞而别。燕王也没工夫找他，也不知他是谁，到了后文书咱再交代。单说燕王领着军队再往前走比较平安，川州过府没遇上什么事儿， 这一天就来到山东管辖地界黄河边上。燕王立马一看，黄河的波涛翻滚了，今年的雨水还特别大，这浪这个狂啊，没有船是插翅难飞。所奇怪的是连一只船都没有。慢说官船，就打鱼的船也不见。他命军兵一打听，说济南王朱文志有旨，所有的船只都进行封锁，没有朱王爷的话，船只禁止动用。你们要使船也行，必须得让朱王爷亲自签发旨意。哦，四殿下一听朱文志在这当济南王呢，对，是这么回事。要论资排辈，那还是我叔叔呢，应当派人跟他联系。他跟长恒、孟通交量，刘奎一众人一商，就在济南城外安营扎寨。要四殿下的意思呢，打算亲自拜会济南王朱文志，被长恒给拦住了。王爷用不着，您跟他虽然同属王子，您是皇子，比他还高着一层，像这种事还用您亲自出头露面吗？路上也累了，您就在军营之中休息，我走一趟替您前去跟他交涉。四殿下一听也有理，这才在军营没动。长恒带着孟通交量八个亲兵，拿着四太子一封信，是赶奔济南城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几十里的路催马就到。到了城里，先找到王府。到了王府，有个门吏把长恒给拦住了。你们什么事啊？找谁啊？我要求见王驾朱文志。哦，贵姓？我姓常，叫常恒，奉四殿下燕王千岁所差，非见你们王爷不可。哦，是是是，我们听说了。不过常将军，您来的不凑巧，我们王爷不在府里头。哦，他上哪儿去了？什么时候回来？这很难说，因为这地方上的事啊很复杂。最近我们济南府啊缺少个副元帅，王爷十分发愁，现在人选呢也挑了那么几个，都没做最后的决定，所以王爷呢就指定在千佛山摆下一座擂台选拔副元帅。现在也进行了20多天了，听说还得有几天，您要有事就到千佛山去找，反正最近他不能回来。哦，小太岁一听，你说这事儿没办出头绪来，我们心急火燎还要过黄河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？既然他在千佛山，干脆我就找他去得了，把这事儿交代清楚，让他传到令，拨几只战船，我们不就能过河了吗？他跟孟通交量一商议，这俩人也支持，说这事儿没办出头绪来，不好回去交旨，干脆赶奔千佛山吧。他们这十几个人一拨马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奔千佛山来了。离着不太远呢，正当午时赶到千佛山下。长恒真没想到，抬头这么一看，嚯，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动啊！支着伞的，搭着棚的，做买卖的，看热闹的，这人简直是拥挤不动。他们这马没法骑了，从马上跳下来，穿人群往里挤，挤来挤去，挤到擂台不远了。就在千佛山前面空地上高搭一座擂台，这个擂台比普通的要高，也要宽大， 用芦席搭着盖，上面高挂红灯跟彩球，全用5寸多厚的木板铺着台板，上面还有半尺多高的五色栏杆。擂台的后面还挂着一道幕，出将入相，南绣平金，是金紫金鳞。在前边摆着张方桌，一边一把椅子，再往两旁一看，就是兵刃架子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，什么拐子流星，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石盾的石锁沙袋子硬弓，凡是练武的东西应有尽有。长恒往台上一看，在这台上就站着几个管事的，这几个人穿青挂皂，挽着白袖头，手里都拿着蟒鞭，一个犄角一个，看那意思维持秩序，怕有人登台。看情况，这个擂是打完了还是没开始呢？没人比武。他敲着脚拔着脖再看，在擂台的旁边还有座看台，看台上坐着不少人，他不知道哪个是济南王朱文志，还真挤不过去。跟孟童较量一商议，这俩人说这么办的，咱们一路来了人困马乏，哎，常将军你看见没，那边有个茶楼，干脆咱喝点水歇歇腿，把这马也验一验喂一喂，歇够了咱们再办公事，好在日子长呢，也不在这一会儿。长恒也觉着口干舌燥，你想好吧，就这么他们赶奔茶楼来了。这茶楼啊，地点太好了，在上面一坐看什么都一目了然，平常没这么多喝茶，现在是高朋满座呀，特别是这二楼简直没闲座。长恒他们从马上跳下来，让新兵们把马鞍子卸下来，草料口的摘下来，在这印溜。他带着孟通较量上了楼了，放眼睛看看人太多呀，不由得锁紧双眉。那掌柜的一看，这三位穿仗打扮不俗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佩刀悬剑，这不是一般地儿啊。这掌柜的眼睛可挺好使，赶紧笑着过来了，三位喝茶吗？喝是喝呀，怎么没闲座？好办，您别看没闲座，现支张桌也来得及，伙计给支张桌子。说着话呢，另外给摆了张桌，哎，这地点还真挺好，正好在周围的正中央，这三个人往这一坐，正好看着擂台。长恒点了3壶上等的香片，人家给摆了几样点心，掌柜的呲牙带笑，殷勤在这招待。长恒就问掌柜的贵姓。哎呀，免贵姓赵。赵掌柜的，我这擂台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听您的口音，您是外地人吧？我是南省来的，怪不得您不清楚呢。您没见着布告啊？没有啊。哎，这这么回事，他我们济南府缺少一个副元帅，所以济南王朱文志他就做了决定了，要选拔这么个人，报名的人不下好几百，选来选去像过筛子似的，选出来8位，这8个人呢上下都差不多，你说究竟选谁合适呢？后来这王爷就出这么个主意，决定啊立这么个擂台，让这8位呢都在这亮一亮，让天下的人比一比，那么谁要拔了尖盖了帽，谁就是副元帅。哎呀，一个来月了，可热闹了，九州十府100单8县都轰动了， 您没看成千上万的人吗？都上这儿看热闹来了。 哦，那么还得比几天呢？ 原来听说还有五天，也不怎么今儿个听说了，今儿是最后一天了，比完了也就有了结果了。 哦，怎么台上没人呢？ 他是这么回事，没说嘛，这是最后的一天了，所以呢，这时间推迟了一点，擂官还没来，现在选来选去还剩下一位啊。这位姓孙，外人送号神拳太保，可能他能选中啊。你没看那看台上吗？王爷都亲自来坐镇来了，这是关键时刻，所以这人呢也比往天来的都多。您呢算赶上好时候了，一会儿您水喝的不得灵，坐到这儿您就看热闹吧。这姓孙的神拳太保确实是有两下子。 哦，常恒这人苦爱武艺，百年不遇，碰上这么个事儿，他还想看看热闹，一想啊，不如就多歇一会儿，等水也喝透了，热闹也看完了，再找朱文志办理公事，也让燕王呢在军营里多歇一会儿，就这么地吧。孟通、焦亮更是高兴，他们一边吃着一边看着。刚一过晌，就听见云牌响亮，这云牌是铁制的器皿，在那擂台的台口挂着，用的时候一敲，这是个信号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砰的啦啦啦啦啦啦，全场都肃静了。就见那四个人在几脚收回脚步，一字排开，从擂台下头噌窜上一个人来。常恒一看，这位跟自己长得差不多少，五短身材，车轴汉，项短波粗，圆肩膀子，这人走道还有点晃荡，可能练武的关系吧，撇着辣嘴，拔着脖子，瞪着眼睛，先在台上转了三圈，左看看右看看，唰甩掉外面青缎英雄靠场，摁了摁六愣抽口硬撞筋，紧大带提靴子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往后一招手，闲杂人都退出老远的去。就见这个人晃晃悠悠来到台口，先往四外瞅了一眼，跟着一抱拳，呆。我说天下的各位英雄听真，打过一拳踢过一腿的子弟老师，戳杆子撂场子的各位师傅们，咱也不管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，今儿个您光临来了，我就表示欢迎。哈哈哈哈哈哈，有认识我的，也有不认识我的，现在我来个自我介绍，在下我就是济南府的人呐，住到孙家庄，我爹名叫孙岩，外人送号叫神拳太岁，我是他儿子，叫神拳太保孙拐。最近王爷要选拔副元帅，应征报名的好几百号啊，后来选来选去就剩下我自己了，大概有人清楚，在这几天当中无人是我的对手，今儿个是最后一天了，哎，奉劝众位，你们也就不必登台了。为什么要这么一说呢？刮风下雨你不知道，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你清楚，你登台也是白给，擂台可有规定啊，打死白死，这玩意儿不带偿命的。 人这条命都是吃咸盐长大的，可不是喝风长大的。你说你撇妻子闪爹娘一登台，让我啪一掌给打死，冤也不冤呢、啊、当官是不错，你也没有那个命，是不是呢？我这可是好话啊，大概没有登台的了吧。如果没有登台的，这副元帅可就是我的了啊。我这人呢最讲礼貌，话虽然这么说，我还得让一让。有没有登台的？没有了吧？有没有？长恒一听把鼻子都气歪了，心说这位会说话吗？你这牛都吹得乌丢乌丢的，你怎么知道没人登台呢？怎么别人上台就得死啊？就输你了。再者说，哪来这么个神权太保，谁家封的？哎，嘿，我呀就是有公事在身，要没有公事，我非得登台跟他会会气不可。长恒心里这么想着，端着茶碗笑呵呵看着。可这阵呢，神权太保孙拐连问了三遍，见无人答言，他乐了，哎，这就好，哈哈哈哈，果不出所料，没人报名，那这副元帅可就是我的事了，对不起，再见。说完了，他刚要走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台下一阵大乱。上台，我要登台。随着声音一落，这个人喊了一声，姓孙的别走，把狗命给我留下。声音一落，就见一个人脚尖点地，凝神往空中一纵，噌登上擂台呀、啊。这人手里头拿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，不容分说奔着孙拐搂头便剁。长恒一看这怎么回事，拔着脖子他就定睛看着。这神权太保孙拐也不含糊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他突然听见脑后恶风不上，这小子唰一闪身上来，这个小伙一刀就砍空了。孙拐转过身来，高声断喝，等我，等一等，来人你是谁？为什么按下毒手？就见登台这小伙子把眼角都要瞪裂了，手握钢刀，高声喊喝，孙拐，哦，你不认识我，我哥哥大概你认识。好小子，我哥哥跟你一无冤，二无有仇，你竟下起毒手置他于死地。今天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。招刀我，又是一刀。孙拐并不大言，晃双拳跟这小伙就站在一处。看累的人一看呢、啊、这哪是打累，这是玩命啊，一个个全傻了眼了。长恒呢越看越糊涂，就把茶楼这掌柜的叫过来了。哎，掌柜的，这怎么回事，你能跟我说什么？哎呀，英雄，他是这么回事。掌柜的摇头叹息，前三天呢有个小伙来打擂，后来我才听说那小伙还是个武举人，姓韩呢，叫韩启良。这韩启良呢也打算夺济南的副元帅，就跟这神权太保孙拐打起来了。可一伸手呢，不是人家孙拐的对手，让人家打翻在地。这是咱们说话了，那么打了人家打不过就算了呗，怨他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怪就怪孙拐太狂，